上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好，祝您新年快乐。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个周六周日的晚上9点到10点，请您持续关注。今天节目刚开始呢，我们为您播出京剧《定军山》几个片段。定军山又叫一战成功，我们也祝愿大家在2022年心想事成，一战成功。京剧《定军山》自谭鑫培以后，既是谭派老生的看家戏，也是谭门杰作。谭富英先生的《定军山》是他的看家戏之一，在1960年录制了室内录音，也是谭先生所留下的音响作品当中的珍品。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谭富英的《定军山》几个片段。 是你，大红。 喜欢了老乡，望看那人某几年大战他杀进一座清风，而西洋的军冒充了我他人的错，到西安的步步穿梁，坚持他可以西安成名，来归顺失望的子路，我当报皇帝恩，小当前忠心尽，在事业发华勇，是子女得了身，君子大义那遂了梦的身，是子女不得软，软的家有老头欢迎们，来来来，在不言的万人齐。老和军师前十年他老什么了他家红安山河北盟杀破了他爹家爹会走荒坛送你家湾三军换大声二郎听根也相信国土的功劳先回头敌人的挂刀杆大号一二三退天山 正在营中无计可施，夏侯渊持奉师信来的是将将凑巧，明日午时三刻他与老夫走马还将，叫他先放出我国先行城市，然后放他之南夏侯上使老夫西秀佛不穿将，向他之南一线射死他必不敢求，领兵追我，使老夫杀一人白人杀一人白一人，白痴在旷野荒郊，西关公当年破刀出去，向他站在马下，夏侯渊呐，小如此你不来兵吧，你若来时中了老夫脱逃，知其而已。三番刀二动二步心斩草，三动二步刀吃跳，四动二步把兵交，向先哥哥去游山，最后那人面的吃一刀，三军女儿也归你好。三刻成功 南腔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用到了各种摆饰，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2022年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到10点，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戏中有乐，乐在戏中。 以上您听到的是谭福英先生1960年录制的京剧《定军山》当中几个重点唱段。下面我们请您欣赏当代京剧名家表演的《游龙戏凤》。朱强是大家熟知的马派名家，北京京剧院领衔主演。李小兰曾经是京剧舞台上知名的青年旦角演员，虽然离开京剧舞台已经10多年了，但是还是有一批喜欢他的观众。还有许多青年观众并未看过他的现场演出，只是从录像当中看到他的表演，就对他非常感兴趣，从而找出了更多李小兰的资料，足见一个有光彩的演员是会被观众所记住的。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我台多年前录制的朱强和李小兰合作演出的《游龙戏凤》片段，朱强扮演郑德弟，李小兰扮演李凤姐。 一哄，哦，李龙哥回来了，该你再见，哎，再见再见。 待我与你开门，我姑姑回来了，姑姑在哪里？姑姑在哪里？姑姑在。 姑姑在这里。好干呐、啊，好干！ 你这人，前厅干到后院，后院干至磨坊，是何道理？你快快吃去！ 不吃去！ 你若不吃去，我就要先叫了。 你先叫什么？ 先叫你杀了人了！ 我手中无刀，怎么杀人呐、啊？ 你那心比刀还狠你！快快吃去吧！ 不吃去！ 你若不吃去，我当真要先叫了。 你还先叫什么？ 先叫相约的宝。 任凭你先叫。 啊！ 慢来慢来！哎呀，铁子，他若当真先叫，惊动相约的宝，那是君臣相见。哎呀！是成何体统啊！刘亮，他若有福，封他一功；他若无福，打马走去。啊，刘大姐， 做什么？ 你可晓得我是何人？ 我认得你。 啊？你认得我是谁？ 你是大虎掌的兄弟，三虎掌的哥哥，你是二混账。 胡说！我乃当今 朕的皇帝。 走开，走开，走开！你可认得我？ 哎呀呀，你是卖酒的丫头啊！ 我是当今朕的皇帝，他的娘啊！ 胡说！有道是龙心有宝， 有宝先宝， 无宝呢？ 就看你的现世宝。 凤姐看宝。 哎呀，我怕呀。 你怕什么？ 我怕你哥哥回来。 我哥哥此时不回来，他就不回来了。 哦，此时不回来，他就不回来了。 真是。 如此，自痛 犯罪， 爱己， 我知 罪过难呀。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朱强、李小兰合作演出的京剧《游龙戏凤》片段，这是我台多年前录制的剧场实况。上半时段的戏迷乐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请您继续回来聊戏听戏，主持人尚远在这儿恭候着您。下面请听京剧曲牌《春从天上来》。 Thank you. 一座柔软的城市总会俯下身子， 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 我希望电梯的按钮能再低一点。 这里我们会再建个步行走廊，方便孩子们上下学。 为孩子打造安全宜居、有趣的生活空间。 哇，家楼下的小小森林比动物园还好玩。 咱们社区的亲子托育中心马上要开放了， 让孩子也能享受城市发展成果。 妈妈快看，阿童故障专列来了。 今天的展览小朋友们免费参观。 建设儿童友好城市，让我们的家园更温暖、更包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角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欢迎您回到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珍贵的历史资料。梁一鸣是著名的京剧老生前辈，在上海等地演出多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加入哈尔滨京剧团，定居黑龙江，也是东北京剧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梁一鸣先生是无锡人，八岁在上海从艺，十岁拜著名教师禅宝福为师，开始以童龄身份唱戏，13岁又到北京进入著名的科班傅连成社继演戏，又作为深造，后来在全国各地演出。他的嗓音条件极佳，高亢响亮，甜润清脆，在唱腔上兼具汪桂芬、刘洪生、谭鑫培各家之长，曾经和梅兰芳、杨小楼等大师合作。他的足迹曾经到过南北方的许多地方，一方面演出大量的京剧唱功老生剧目，另一方面呢也能演二路老生戏，尤其在天津、上海颇有声誉。因为他急功好义、热心公益，所以曾经被推举为上海、天津等地的京剧戏曲演员行会组织的负责人。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很多京剧界的人士在回忆录当中啊，或者专门记述的文章当中写到他帮助同行的义举。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他加入了哈尔滨京剧团，曾经连续多年被评为哈尔滨市劳动模范等等荣誉称号。1964年他演出现代戏《革命自有后来人》，在全国现代戏汇演当中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接见。改革开放之后，已近80之高龄再次焕发舞台青春，重登舞台，观众无不惊叹他的艺术表现不减当年。1979年9月，中国唱片社派人到哈尔滨为梁一鸣先生录制了几出戏的重点唱段。年近80的梁一鸣先生 演唱状态还是那么的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清观侧片段。 向我口尊，自为官以来，上不欺君，下不愧民。今派调我连夜进京，不知为了何事？事前相候，好不忧闷人而已。 下不管，黎民澡堂卸妆澡堂身，无堂卸妆身，歌清到晚来接下了头案，一盏红啊灯升到天明，强秦我命你回衙去送，一心一路之上莫要留停，倘若是夫人想你问，你就是你老爷平安到今，倘若是太夫人想你问，你就是你老爷进了京，免了身加官受爵，平级台前一步一步往上升。 祭台前叩当云， 以上您听到的是梁一鸣先生演唱的京剧《清官侧》片段，声音的质感是那么的好，谁能想到这是一位马上就80岁的老者呢？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录音，1959年中国唱片梅兰芳演唱的京剧《穆桂英挂帅》片段。